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34回，接应受，就任受辱，发公文，扰民申冤。却说洪如真这一番话，说的狄公大怒不止，乃即说道：“我道你是个正人君子，谁知你也与这般狗徒鼠辈是同一类。但有一言问你：你这个官儿是做的当今皇家里的官呢，还是做的张昌宗家的官呢？先皇升驾，虽为这一般奸党，弄得朝政不清，弊端百出。若是你忠心报国，礼和不避权贵，面折廷政，才是为大臣的正理。而且这个周普成乃是你的属下，若不知情，这防范不严的罪名还可稍恕。你竟明明知道他害虐百姓，设若将民心激变，酿成大祸，那时张昌宗还能待你为例吗？你识时务，乃是如此耶？岂不是欺君误国的奸臣吗？有何面目尚且本不愿抗礼相见？可知做官只知为国治民，不必艰险，即使为奸臣暗害，随后自有公论，何必贪这区区富贵，遗留万世骂名乎？本不愿今日苦口劝你，以后务使革面洗心，置身军国，方是为大臣的气度，百年后史册流传，亦令人可敬。这一派话说的洪如真哑口无言，两耳飞红。过了一会，只得自己认错，说道：“下官明知不能胜任，因此屡经呈请开缺。目下大人前来，此乃万民之福也，下官岂有不尊之理？”狄公见洪如真面有惭色，彼时也就是起身告辞，上轿而去。回至客语，却巧袁行冲前来回拜，狄仁杰便将方才这番言语说了一回，乃即道：“洪如真这厮不知自何出身，何以数年之间便做了这个封疆大吏？看他举止动静，实是不学无术模样。”袁行冲长叹了一声，说道：“目近是绿衣变皇上，瓦台胜金玉了。你道洪如真是何等人物，说来也是可耻之甚。你我若非受先皇的厚恩，定要罢职归田，不问时局，落得个清白流移，免得同这一般市侩为伍了。”当时就将洪如真儿子拜那僧人怀义为师，送入宫中，以及僧人怀义为白马寺的主持，圣驾常常临幸的话头说了一遍。狄仁杰听说后，也就长叹不止，说道：“我狄某若早在京数年，这一般狗群鼠党，何能容他等痴张如此？起初以为只张昌宗数人而已，谁知午后又有僧人携道，但不知此人现在宫中还在寺内呢？”袁行冲说道：“现在尚在寺中，若日久下来，难保不潜入宫内了。”狄公当时又谈论了一会，袁行冲方才拜别，坐轿而去。到了第13日，这天狄公先入朝，请了圣恩，回至狱中，已是卯正之后，因自己的仆众无多，又无公馆，当时在狱中穿了朝服，乘坐大轿，遮前拥后，来至巡抚衙门，卸在大堂，升了工作，命巡抚差官到里面请印。所有何属的书差以及属下的各官员，如此见大人清简非常，一个个也就聚了冠带，在堂口两旁侍立。洪如真见巡抚官差进来请印，知是狄公已到，随即 将亡命棋牌以及书卷暗序铜印一并送出去。只听得三声炮响，音乐齐鸣，暖阁门开，巡抚差官披着大红，将印放在公案桌上设好。狄公当时行了拜印礼，然后在堂下设了香案，谨敬磕头，三拜九叩首，忘却谢恩。升堂工作，标了朱笔，写了上任大吉四个字，用印盖好，贴于暖阁上面，方才堂下各官行庭参礼毕，众书意科贺任喜。狄公随即在堂上起了公文，用六礼排单，加紧命清河县周普成迅速来省，所有遗缺着该县县城暂行代理，并传之郝干亭、同胡大金、王三小子，并被告曾有才，着派差押解来源，以便训办。书办将案稿接过，心下甚是恐怕，各书吏暗道：真是狄巡抚大人名不虚传，算得个有胆量的人，从没见过方才接应变动公事。提人之事当即在堂上御清已毕，盖了官印，由意递去。这里狄公又阅成盘库，查阅典卯，一连数日将这许多公文列行办事。此时洪如真已迁出衙门，入朝复命，这也不在话下。且说周普成自会员了这清河县缺，心下好不欢喜，一人时常言道：古人说得好，将相本无种，男儿当自强。我看古时这两句话或者有用，若在此时无论你如何自强，也不能为官。我若非在张昌宗家作揖，巴结了这许多年日，哪里能为一县之主？我倒要将这两句的话记挂了方好，又好改换了这两句的话：将相本无种，其权在武章。你看今日做官的人，无论京官外官，俱是这两家的党类居多。我现在既做了这个官，若不得些钱财，做些威服，岂不辜负了这个县令吗？他平日如此想法，到任以后却巧又见曾有才居住在此地，更是喜出望外。两人表里为奸，凡自己不好出面的事情，皆令曾有才去，无论霸占田地、抢夺妇女，皆让他得人先分，等到有人来告控，皆是驳个不准。外人但知道他与曾有才一类，殊不知他比曾有才还坏更甚。那日将郝干亭的媳妇抢来，便与曾有才说道：此人我心下甚是喜悦，目下全听你受用，等事情办毕，还是归我做主的。两人正义之间，是指郝干亭前来告诉周普成，格外驳个干净，好令他绝不敢再告。谁知此时反被狄公进京，沿路中访问，未有数日，京中已有圣旨下来，着他撤任，彼此两人甚为诧异，不知这姓狄的是何出身，何以知道这县内案件。当时虽然疑惑，总以这是张家的人，纵然有了风波，也未必有碍。当今写了一封书信，并许多金银礼物，遣人连夜进京，请张昌宗从中为力，以免撤任。谁料此才去，河南府里已接到巡抚狄公的公事，吓得府里的知府手忙脚乱，随即专差专访下来，命县城代理县印，立即传原被告等人一并复原候审。周普成接了这公事，心下方才着急，悔恨这件事不该胡闹，好容易银元这个县缺，忽然为上县的来文撤任，已是悔之不及。虽想迟延，无奈公事紧急，次日便将印卷交代于县城，县城也随即出差传之原告，准于后日赴巡抚辕门候讯。如此一来，早把郝干亭、胡大金、 王三小子等人弄得犹豫不定，听说巡抚亲提遥想总非佳兆，当即到县内禀道，同曾有才等人十分惧怕，唯恐在堂上吃苦。谁知公文号房见了这件公饼，知清河县已经到省，当即送入里面请狄公示下。狄公命被将告，并将已隔清河县交府补差官看管。明日早晨，郝干亭、同、胡大金、王三小子三人来辕门伺候听审。当日狄公朝罢之后，随即升坐大堂，两旁巡捕差官书吏造诣占满阶下。只见狄公入了工作，书办将案卷呈上，狄公展开看毕，用朱笔在花名册上点了一下，旁边书办喊道，待原告郝干亭上来。一声传命，移门外面听见喊带原告，差人等敢将原告郝干亭带进，高声报道，名人郝干亭告进。堂上也吆喝一声，到了一个进字，早将郝老儿在案前跪下。狄公往下面喊道，郝干亭，你抬起头来，可认得本部院吗？郝老头禀道，小人不敢抬头，小人身负大冤，媳妇被曾有才抢去，可求大人公断。狄公说道，汝这老头也太糊涂了，此乃本部院访闻得知，自然为你等训诫，汝且将抬头向本部院一看，可在哪里看见过吗？郝干亭只得战战兢兢抬头向上面一望，不觉吃了一惊，乃是前日为这事要告府状那个行路的客人，当时只在下面磕头说道，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原来大人私下里暗访，真正我等小人之幸，此事是大人倾目所睹，并无虚假的话头，可恨这清河县不准名词，被书差勒索许多的银钱，反驳了乌灾两字，岂不有冤无处可伸吗？可怜胡大金同王三小子也是同小人如此苦恼，现在在辕门外伺候，总求大人从公问断，令他将人放回，其余别事求大人也不必追问他便了。他有张昌宗在武太后娘娘面前袒护，大人苦办得厉害，虽然为我们百姓，恐于大人自己身上有碍前程，小人们情愿花些钱接随他便了。狄公听了这话，暗暗感叹不已，自私自今未尝不有好百姓，你以慈爱待他，他便同父母敬你，本部院只将人取回，余皆不必深究，恐怕张昌宗暗中害我，这样百姓尚有何说？可恨这般狗头贪婪无厌，鱼肉小民，以致国家的弊政，反为小人恣意，岂不可恨？当时说道，你等不必多言，本部院既为朝廷大臣，贪官污吏理何禁法惩治，汝等冤意本部院已尽知道了，已命胡大金、王三小子上堂对质。这堂论一下，差役也就将这两个人带到案前，狄公随命跪在一旁，然后传犯官听审。堂上一声高喊，巡捕差官早已听见，将周捕城带到案下，将至仪门报名而入。此时周捕城已心惊胆裂，心下说道，这狄仁杰是专与我们作对了，我虽是地方官，通同一类，抢劫皆是曾有才所作所为，何以不先提他，唯独先提我，这件事就不甚妙了。心下一想，越怕不止，将两双脚软软的就提不起来，面皮上自然而然的就变了颜色，一脸红来又一脸白了。巡捕差官见他如此光景，就低声骂道，你这个狗头的囚犯，此时既知如此害怕，当日便不该以张昌宗加势力，侵略清河县的百姓， 昨日一天半夜未见你有一点孝敬老子，你这么在清河县的任上会向人要钱的，到了此时还要装什么腔做什么事，不带我快走。 周卜成此时也只好随他辱骂，到了案前跪下说道：已革清河县知县周卜成贵贱，不知狄公如何治罪于周卜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34回完。